悄悄地与月泡饮眠，祝福这一生尽数是甜梦，祝福这一生永痴缠。但是遇着巨浪也不倦，与你在岁月里双双搭前，清风里相依永伴这月儿下，勇气心底难锁恋。共你挽手相爱一世，如行如愿，愿你此生给我每天越来越暖。共你挽手相爱一世，如行如愿，可否此生牵着你同过此生的遥远。巨浪也不倦，与你在以后永相连，天天欢欣的靠在这月儿下，细说一夜所爱所恋。共你挽手相爱一世，相爱一世。